唱，世间的人们把你的向往。 山间路的月亮圆又亮，雪域康定我的家乡。跑马山上有那心爱的姑娘，跑马山下呀啦和日夜歌唱。美丽的康定人间天堂，五色海自由为你梳妆。这朵荷在为你飘着国妆，摩格斯保佑你平安吉祥。溜溜的情歌唱了千万遍，溜溜的小船醒了千万年。保佑你。